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把握当下，着眼未来。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上午9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 各位好，我是玉森。活久见是近两年来的网络流行语，指的是活的时间久了，什么事儿都可能见到。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对于歌迷来说是充满惊喜的一年，因为歌坛不少活久见的歌手都纷纷回归，举办了各种演唱会。本节我们就来盘点2016华语流行乐坛巡回演唱会中的活久见。2016年最值得关注的两位活久见歌手，一位是离开歌坛多年的歌神张学友，开启了大规模的巡演；另外一位就是年底的王菲了。在经过长时间的休整后，她在2016年年底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幻乐一场”的演唱会。此外，像周杰伦、蔡依林、李荣浩、李健等极具号召力的歌手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巡演，而陈伟霆、大张伟等人气艺人则通过影视剧、综艺节目等累积了大量粉丝，也完成了个人巡演。2016年对于独立音乐人来说，活久见这个词儿同样发生在了他们身上。经过几年音乐作品和影响力的广泛积累后，好妹妹乐队、赵雷、陈粒等独立音乐人都把演唱会从 Live House 开到了更大的场馆，众多演出商、音乐平台也都开始注意到独立音乐人的演出市场潜力，开启了像石头计划、岁月等扶持独立音乐人的项目，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演出机会。这对于丰富演出市场、鼓励更多的音乐人进行高品质的音乐作品创作也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2016年，更多的演唱会在场地的选择上也不再局限于北上广一线城市，而是开始走向更多的三四线城市。像五月天的演唱会从这个香港红馆起步，不但在台北、北京、上海等地开唱，而且还去到了长沙、泉州等地。周杰伦2016地表最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则前往了这个南通、嘉兴和惠州等城市，满足了粉丝期待的同时，也丰富了更多三四线城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演出市场继续升温，让越来越多的歌手在完成既定计划之外，开启了应观众再唱一次的安可场的演出。2016看见李健世界巡回演唱会选择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完成了安可场的演出，而梁静茹也将于2017年4月8号重返北京，在首都体育馆举办北京演唱会的安可场。在一定程度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这也反映出演唱会生机勃勃的前景。2017年已经到来，活久见也将在这年度的华语流行歌坛继续演出。随着演出市场的火爆，对于歌迷来说，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家门口甚至足不出户的欣赏到偶像的表演。而对于歌手来说，如何适应数十场、上百场的巡演，适应网络直播的新形式，还需要做出更多的调整和努力。好的，本节的周末新语思由小五撰稿，玉森播报，感谢收听。 关爱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在上午的9点钟再次跟大家汇报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北京晴，0到0下8度，天津晴，0到0下8度，上海晴转多云6到0度，重庆多云13到6度，哈尔滨阵雪0下14到0下24度，长春小雪0下10到0下21度，沈阳多云0下5到0下16度，济南晴3到0下8度，南京晴6到0下3度，杭州多云转晴7到0下1度，福州晴12到6度，北京晴0到0下8度。再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83，天津60，上海15，重庆78，哈尔滨85，长春58，沈阳78，济南45，南京17，杭州29，福州26，北京83。 随着小生命在妈妈肚子里一天天长大，妈妈的钙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不同阶段制定不同补钙计划，充分满足两个人的健康需求。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您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可能你胆小怕黑，总是开着灯期盼天明，打开窗披着星星听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一起等待一辆勇气的列车，梦想当然音乐，用音乐创造梦想。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请问想来点什么？ 我想要蓝调咖啡、摇滚煎蛋、拉丁土豆泥。 欢迎光临 音乐 Brunch。 I'm tired from love, cause I'm thirsty, so I need some water, now you bring it to me.Smooth and powerful, unbreakable. What about a kiss right now? Do you feel me now? I should be one under your moon. Do you feel me flow? 在这首《流花》当中，有中文词，也有英文词，有东方的味道，也有西方的元素。即将在每个周六晚上出现的新一季的歌手当中，这次第五季首发阵容当中，有给我很大期待的人，就是袁娅维。声音非常有维度，也有非常多的层次和弹性。好久没有在周末的这个时间出现了，今年的第一次出现在九点钟音乐 Brunch， 欢迎过来，我是孙杨。下面这一位也是这一次的歌手首发阵容之一，很多人非常期待的林忆莲，听到她的《至少还有你》。 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等也不能等。 至少还有你，就在今天晚上的十点半，歌手的全新一季将会播出第一期。在第一期当中呢，就有刚才我们听到的林忆莲和袁娅维，以及杜丽莎，老中青三代同台竞技。另外呢，还有让大家非常非常期盼的光良的第一次引发了全场的合唱的高潮，是不是很期待？晚上的十点半钟不要忘了。Oh wonder, all we do. All we do is hide away. All we do is hide away. All we do is chase the day. All we do is chase the day. cause all we do is chase the day. All we do is play it safe. All we do is live inside a cage. All we do is play it safe. All we do, all we do. I've been upside down. I don't wanna be the right way around. I'll find paradise on the ground.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人都会长大的，往事都过去了，人都是健忘的，还执着些什么？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这是一段可以温润耳朵的音乐，旋律间产生的力量具有抚慰的温暖，有阳光有风吹的飞翔方式，让前进不迷失，让平稳成为简单的幸福体验。曾经领悟，现在明白，辛晓琪2016横跨2017最新专辑《明白》首播主打歌《My Dear You》，温暖来袭。 Seven sound, my dear you. 小琪的声音成为整首歌中的向导，以爱为名点亮前方的路，这是辛晓琪在音乐里可以为你做的，希望你明白。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 stop。 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香港制造，养肺润肺，止咳化痰。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京都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是尚老板，也是电子唱作人尚文杰。这首歌出现在电影《不可思议》当中，这首主题曲当中自然也少不了电子的元素。马上听到《时间的力量》，Time will tell。 时间会告诉你，给你痛苦的归爱里，痛是最大天敌，也是最好的知己。把黑夜尽头留给光明，把失去的留给风景。告别那个你，收获了完整的自己。悲伤若不惊醒，曾修炼温柔爱情，那伤害你的从来不曾打败你。深渊都是倒影，你看他，他就是你。往前走吧，时间给你唯一的真理。相信升起， 相信爱会等在下一站，花时间慢慢来，生命中好与坏，美好痛快付出爱，不要再停下来，为错的爱喝彩，那个更好的你不从水里玻璃来。 曾经问的问题，你等世界回答你，时间会告诉你，你会亲手解开谜底。 Not alone in this story's pages. Life is full. 加拿大的 Sarah McLachlan World on Fire， 这位呢曾经得过两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女歌手奖，区别于一般的商业歌手，其实她的歌呢没有那么的所谓流行，但是当中却有很多很多隽永的东西流淌出来，让你很能够体会到安静下来的感觉。音乐 Branch 下面你听到这一首陈楚生的歌无知无觉。 听见了吗？远方废墟边传来的叹息，看见了吗？世界悲剧在重演，一直没变，谎言永远被深深埋在时间里，昨天不见，是你唤不醒的灵魂，假装无知无觉，是不是能活得容易一些？假装无知无觉，是不是可以再继续风花雪月？那时候是谁以为世界跟着他转？你说是谁？为何要彼此原谅那么困难？人言可畏，而自私变成了防备。人生可悲，好像爱是一种累赘， 假装无知无觉，是不是能活得容易一些？假装无知无觉，是不是可以再继续风花雪月？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好音乐。我是陈楚生。 回家的路永远有尽，即使风雨兼程，也不要忘了自己的安全是给家人最大的守护。东风日产智信科技为你主动规避行车风险，伴你一路安全到家。 东风日产。春运的列车上载着的是离家拼搏的梦想家们。一年到头，梦想家们也该回家想团圆了。愿你在寒冬的归途中，能有田亮、叶一茜、森蝶、小靓仔一家的幸福年，温暖你。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倾听我的梦。 各位好，我是星源，今天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虽然我现在已经是一名职业的歌手，不是主持人啊，但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真的是一位篮球少年。我记得有一次打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然后没有处理好一颗传球，导致我右手的无名指受到了挫伤。这其实本来没什么，奈何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呢，我伟大的母亲大人帮我做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就是参加当年的钢琴等级考试。我的老师跟我说，你必须提前3个月才有可能顺利的通过考级。可是我手指受伤的那一刻，刚好是准备3个月倒计时的开始，我没有办法，必须得等它康复。而这个过程就用了2个月的时间，只剩1个月，我其实要放弃的，可是我伟大的母亲大人又说了，你可以的，只要你每天坚持练习8个小时。8个小时，我可是个正常人，怎么能完成呢？首先我需要一个职业的陪练和教练，这就是我伟大的母亲大人啊。只要是双休日呢，他真的可以做到什么都不做，就在沙发上坐着看着琴凳上的我弹钢琴啊。除此之外，当然降温很重要，因为那是大夏天，我家也没有空调，所以呢，我的母亲大人每天都会给我调制新鲜的冰冻蜂蜜柠檬茶啊。那精神激励也很重要，所以在每天训练完毕之后，我会有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观看《射雕英雄传》啊，黄日华和翁美玲的版本。在这样一个有机的系统的训练体系之下，1个月之后，我顺利的通过了钢琴等级考试，拿到了梦寐以求的4级证书。这当然是一件小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一份激励，这件小事情我也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呢，要祝福各位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能够遇到那一位可以激励你的人，来帮你实现刚刚制定的那一个小目标。 版本 Stay With Me 这首歌让 Sam Smith 唱红到全世界当中。刚才这个版本其实没有做太大的改动，也没有所谓的创新和新的角色在里面，但是呢也是最忠于原版的那一版。而刚才那首歌的翻唱呢，其实最重要的突出的就是孙盛希本来的嗓音。其实她的嗓音并不是传统的那种非常甜美的女生的声线，甚至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沙哑在里面，就像下面这一位也一样，她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当然最近她出了新专辑，但是其实当年让我们记住的那些歌还是存在我们的脑袋当中。蓝又时的秘密， 你就直接回头吧，她在等着你，不要怕我会哭泣，早就在心底。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家，那就好吧，其实你对我不差。别怪我是只无畏，岂止可惜，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情。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虚假，那就好了吧，这些够了呀。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就算我爱你也不能够说明，身边逗你开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晰，你和他是不变的定律。是只有 只可惜，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情。想想你说过的话，只是我们的世界，那就好了吧，这些够了。 谢谢有你陪我度过那些时光，我的快乐悲伤幸运有人分享，把心间悄悄收藏，仰望同一片星光。晴朗，幻想你的模样，因为有你的相伴，默默替我指引方向。荧幕前你点光亮，就能够折射出希望。 Oh, this will be how the screen is where we should always be. I hope you feel the same. 虽然我们之间隔着一片海洋，两颗孤单的心相遇同个地方。从此再多的阻挡也会学着微笑坚强。 Oh, we can talk till dawn about everything. My insecurities, no, I'm not ashamed. My life depends on this. It is a key for my care. 因为有你的相伴，默默替我指引方向，荧幕前一点光亮就能够折射出希望。 Oh, this will be how the screen is where we should always be. I hope you also agree. I hope you feel the same. I wonder what will happen if we ever get to meet. I wonder if we'll ever be able to keep that thing. 星空下小小的我，不再自顾自的流浪，拥有了力量。 When you talk with me, I'm like a bird set free. We should never lose peace. Would you promise me? 有你陪我飞翔，越过那片绝望，擦掉泪光，像是拥有了一双翅膀。When you talk with me, I'm like a bird set free. We should never lose this. Would you promise me? Such a big risk to take. 我们用心追随彼此闪耀最单纯的光，距离不能够阻挡此刻心与心的遥望。 Agree. I hope you feel the same. I wonder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ever get to meet. I wonder if we'll ever be able to keep that thing. Hold yourself behind those crazies where we should always be. I hope you feel the same. Music Radio, play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Yida, Huang Yida. 我们是幸福两根筷子， 九月奇迹全新单曲《两根筷子》甜蜜来袭，王小海、王小伟首度尝试浪漫情歌对唱，小清新唱腔，开启九月奇迹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流行小情歌，见证两人风格上的可塑性，也将两人12年的甜蜜爱情唱得深入人心。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梁朝伟、李宇春《十年》。 10年之前， 第九名，阿琳《随心所欲》。 让你能靠近。 第八名，信《唱不完的副歌》。 为你唱过的歌。 第七名，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 徘徊爱情有了唱，对手好像。 第六名，辛晓琪《My Dear You》。第五名，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 第四名，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 我爱的人不。 第三名，容祖儿，装傻。 我们多会装傻。 第二名，徐佳莹，是日救星。 你本来就不在。 第一名，吴建豪，下一首情歌。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5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7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怎么演，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到音乐 Branch， 我是孙杨。本小时最后一节的歌曲要连续让你听到两首歌，这是来自信的《唱不完的副歌》这一首新歌，以及陈奕迅的《遇见了你》。下小时回来咯。 总有人嘲笑爱会沉醉，也有人坚定爱会熄灭，总有人为爱难以入睡，累积的悔已无路可退，摇晃的眼泪爱无是非，最怕给错觉不停轮回，爱的温柔是爱了以后，爱的勇敢是停在段落，为你唱过的歌，你记两句就够，前奏唱不到副歌，疲惫的心想放手，风筝飘到远方。

那曾经完整的美梦啊，此时此刻也会遗憾吗？终于你离开了，带着我给你的爱，带着我的幸福飞到了天边，到另一个世界，留下我的伤。终于你离开了我，爱到最深处不该怨尤，是对自己的承诺，只是他不曾了解我，告诉他我还爱他。终于你离开了，带着我给你的爱，带着我的幸福飞到了天边，到另一个世界，留下我的伤。终于你离开我，带着我给你的爱，带着我的幸福飞到了天边，到另一个世界，留下。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我的全新单曲《呵护》已经上线咯。蓝色的爱无处不在，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的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我想借由这首温暖的歌曲，代替大家把心中的爱唱给你的家人听。现在就来听我的全新单曲《呵护》。 这世界爱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 和我一起呵护你爱的人哦。 每年的除夕夜，全家人都要聚在母亲那里一起包饺子、摘菜、洗菜、剁馅儿，当然由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打下手。妈妈负责和面，讲究面光、盆光、手光。 妈，您累了吧？我来帮您和吧。 不用，今儿是除夕，你们一家回来，妈有使不完的劲儿。 爸爸负责擀皮儿，一个个中厚边圆的饺子皮儿欢快地从爸爸手上飞出，填上馅儿，就成了一个个圆墩墩的饺子。 爷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哪个饺子里包了糖块？ 现在可不能说，一会儿谁吃到了，这一年都有福气。 去年是我，今年肯定还是我。 是 是 是。 饺子终于下锅了，看着饺子一个个胖乎乎、热腾腾地浮起来。我这心里真高兴啊！ 饺子煮好喽！ 吃饺子喽！吃饺子喽！吃饺子喽！ 春节回来陪爸妈吃饺子，真好。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上午十点，快乐的假期，朋友、美食全都在等你。Are you ready？ 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 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 各位好，我是玉森。《射雕英雄传》又被翻拍了，你知道吗？这部由郭靖宇监制、蒋家骏执导的2017版《射雕》，虽然既没有流量担当的大明星小鲜肉，也没有八卦绯闻的炒作，而且只是在网络平台首播， 但却意外凭借紧凑的剧情、扎实的打戏、现代化的改编处理，悄然成为近期网络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热剧。从主演阵容上来看，这版新射雕的主角一水儿都是90后的新面孔，杨旭文、李一桐、陈星旭、孟子义等等，估计这些名字不少人听都没听过。说实话，在如今人气偶像挂帅、 IP 当道的时代，敢启用全新人担纲主角挑战经典剧，这份勇气就已经值得点赞。新版射雕在主演方面都是新面孔，但配角阵容里有不少耳熟能详的老戏骨，苗侨伟、吕良伟、赵立新、王奎荣等。新人挑大梁，老将带新人，这样的搭配模式使得新版射雕当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既符合金庸原著的人设，也能从之前几个版本当中形成突破。这部剧的监制郭靖宇就透露啊，因为主角没有大咖小鲜肉演员，全剧所有演员的片酬加起来还没到总制作费的三分之一。相比较近几年国产剧过度使用特效的习惯，新版射雕根据片方透露，全剧中特效的这个使用比例还不到5%。整部剧不仅危险戏份全由演员亲自上阵，武打镜头也都是真刀真枪的上。在监制郭靖宇看来，一部好电视剧的特效终究只是辅助手段，永远不能喧宾夺主，抢了好故事的风头。新版射雕迅速圈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忠于原著。作为历久弥新的中国武侠经典，金庸武侠的性格特色、故事节奏、动魄场面都极具魅力。估计不少金庸迷都会发现，这部剧啊，几集看下来确实在努力地还原金庸的原著精髓，在题材和话题上积累了一定的好感度。当然凡事都有利弊啊，大量的启用新人难免会遇到群体演技略显青涩的问题，再加上资金总投入、播出平台和宣传力度等状况，这部剧呢虽然可圈可点，但要说是上乘佳作恐怕也有点过于美誉。然而在如今的大环境下，新版射雕最大的意义在于，这部剧给国产剧的制作方、投资者、明星大咖、小鲜肉们都提了个醒，没有流量担当，没有营销炒作，拒绝倒模抠像，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拍一部戏，同样也有赢得关注和掌声的机会。好的，本期的周末新语词由小熊撰稿，玉森播报，感谢收听。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在星期六上午的10点再次来关注天气变化。北京晴，0到0下9度；天津晴，0到0下8度；上海晴转多云，6到0度。重庆多云，13到6度；石家庄晴，2到0下8度；太原晴，0下1到0下14度；西安晴，7到0下1度；郑州晴，9到0下5度；武汉晴，10到0下2度；合肥晴，8到0下4度；南昌晴，10到2度。再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7，天津96，上海29，重庆89，石家庄144，太原38，西安78，郑州47，武汉51，合肥31，南昌26，北京此刻的细颗粒物浓度是7。 1月20日起，东风日产在全国58个高速公路服务站提供感新公路温馨服务，让你的春节回家路全程更轻松。东风日产智信科技，伴你一路安全到家。东风日产。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请问想来点什么？ 我想要蓝调咖啡、摇滚煎蛋、拉丁土豆泥。 欢迎光临 音乐 brunch。 总不会辜负你的单纯。谁不曾一时轻狂而消沉？谁不曾无意让别人恼恨？别怪身体偶尔会伤害你的灵魂，很痛忍一忍，回忆留给会痛的人。 吴阿哥的电影《小燕子》来捧场，电影《左耳》的主题曲。青春电影其实真的只需要轻盈浅唱的主题曲就好，因为那个时候的感情都是这样，不需要大动干戈，也不需要洒狗血，悄悄话就足够让人热血沸腾。上午的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天的第二小时音乐 Brunch， 欢迎回来，我是孙杨。就听到一首非常有速度感和所谓公路感的歌，给你清醒一下，这是杨坤的牧马人。 风吹过大地像牛羊，无论美儿你都都带上，一回首雄鹰在肩膀，把天地都收进胸膛，家就在奔驰马背上，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北方庄稼刻的生就有的沧桑。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追随着迁徙的草场，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时代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知道他的忧伤。 上，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被风霜雕刻的脸庞，出处生就有的沧桑。 说什么样的音乐会有行进感，就是像刚才那样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就是行进感吧。10:14，接着听到这一首歌 Shura Make It Up， 就在音乐 Branch， 我是孙杨。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Eddie Payne, 彭于晏。 芬兰芬零七，真的没味儿哦。 世界再大，走得再远，都要回家，因为这里有爱对我守候。我是孙俪，我选欧派整体厨房，有家有爱有欧派。 你在旅途中，我在你身边，感心服务伴你同行。1月20日起，东风日产感心公路行动温暖启动，在全国58个高速公路服务站提供免费的车辆安全监测、 WiFi、 热水等。东风日产智险科技，伴你一路安全到家。 东风日产， 春运的列车上载着的是离家拼搏的梦想家们，一年到头梦想家们也该回家想团圆了。愿你在寒冬的归途中能有田亮、叶一茜、森蝶、小靓仔一家的幸福年温暖你。 曾经是大家的一个美好回忆，关于阳光的美好回忆。在离开团体之后，罗文宇也是慢慢的继续写歌，继续唱歌，虽然速度很慢，有的时候也很艰难，但是他的歌里面还是可以听出很多阳光的味道。 忍不住多看你一眼，心跳就像是超大气大冒险，1、2、3、4、5、6挑选，唱一首歌曲叫暗恋，把自我介绍再摆了100遍，爱爱爱不会断绝，我想冒嘴巴地转天旋，好感觉对你有好多感觉，想要对你表白却手心冒汗，牛头不对马嘴，好特别，爱的感觉好特别，付出再多不怕浪费，我的青春为你排队，我为你热血。心跳加速在你身边，忍不住多看你一眼，心跳就像是敲打击大和弦，1、2、3、4、5、6挑选，看一首歌曲叫暗恋，把自我介绍才摆了100遍，爱爱爱不会断绝，我想冒嘴巴地转天旋，好感觉对你有好多感觉，想要对你表白却手心冒汗，牛头不对马嘴，好特别，爱的感觉好特别，付出再多不怕浪费，我的青春为你排队，我为你热血。好感觉对你有感觉，好感觉对你有好多感觉，想要对你表白却手心冒汗，牛头不对马嘴，好特别，爱的感觉好特别，付出再多不怕浪费，我的青春为你排队，我为你热血。 罗文宇的好感觉在他的歌当中有很多细小的情绪，

你是我格外想念，你呼出的空气那么暖和，你从来不呵护我，你从来不加管我，只知道不理我不睬我，我也照样生活。你故意关进冰箱，雪藏浪漫的周末，等我快崩溃了，你就在外面等我上车。你怎么深不可测，留下悬念淹没了我，把爱像海底2万里来探索。我变得那么脆弱，偏又那么热情如火，一辈子为你开花，为你结果。我的心干干涩涩的，没有你狂野又温柔的浪潮涌过，怎么解渴呢？我的心漆漆黑黑的，没有你妖蛮又灿烂的照着，怎么光和？于是有风有雨滴，趁虚而入，让我懂得寒冷，失去你怎么才好呢？于是我格外想念你呼出的空气那么暖和。 失去的感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随我的歌声一起剪断线，任它流浪。大家好，我是信，好音乐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唱的都是解脱。 有人说招牌式的坏笑是我的注册商标，作为演员怎么能只有一种套路呢？新的一年更要与众不同，我是孙红雷。 Hello, Moto。 忙碌了一年，终于可以回家与父母团聚过年了。虽然从工作的地方开车回家需要十几个小时的车程，但一想到父母日渐花白的头发和苍老的面容，好想立刻到家陪伴他们。于是我忍着加班的劳累连夜启程，路上好几次精神不集中，幸好有东风日产的 DAA 智能疲劳驾驶预警系统，每次及时发出风鸣预警，让我清醒过来，并且意识到只有安全到家才是父母最大的期盼。于是我没有继续连夜赶车，而是选择在服务站点休息一夜再出发。2017年，希望大家都不要疲劳驾驶，安全到家是你与家人最大的幸福。 东风日产智行科技，伴你一路安全到家。 简迷离在这次呢也采用了分别发行3张 EP 最后组合成一张完整的同名专辑的形式进行发行。简迷离分别是3张不同的 EP， 在当中先行的这首主打歌《平行世界》， 发生结果只现在未来，它像坠落地海洋和天空， 是谁流星飞过的宇宙， 你画的梦更明媚吧，好不甘心，好不甘 最后那几个音色了吗？那是一台40岁的复古电钢琴的音色，虽然只出现了几秒，但是让人觉得，哎，这音色还蛮特别的。其实这首歌一开始想用整个的乐器的铺陈来把整首歌的编曲部分插进这一台40岁的电钢琴的音色，但是后来呢，还是决定有节制的在最后几秒采用了这样的声音，让大家觉得说美好的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 吴亦凡的有一个地方，来自由徐静蕾执导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当中的主题曲。说实话，吴亦凡在很多部电影当中的表现，其实倒不如他为电影演唱主题曲当中的唱功发挥的那么的稳定。继续听到杨培安的《冷耳光》。 指尖弹铃回忆也难解的寂寞，沉默的伤悲互相僵持多幽默，凌乱的头发是谁该喊停这一场战火，是不是彼此给的自由变成背叛的借口，我已经很难妥协，想被谁闪亮眼光，让心发亮脸发烫，羞耻难当，这孤独再酸，你让我要怎么讲，想安好人好心肠吗，对你忽略还是冷淡，这个下马威谁怕，要不要聊一句狠话，字字留下爱留不下，就一句走 让我要怎么讲，想烂好人

下面请出李健，音乐 Branch 送给你风吹麦浪。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风吹麦浪，这个小时在10:53我们要听到的音乐 Branch 本小时最后一首歌，这是刘欣的 Secure This Love。 休息一下吧，下小时回来。 So many romantic love. get a chance to hold the people belong to mine. I spend all the time to be with you, and I will keep this space for until I die. Just hold your hand and say I love you, time to time. Now you see we're together, secure this last so long. You keep on telling me our love is never wrong. Now all I wanna do is to be with you all. Nobody can stop me to say I love you. Did you see possibility? What I mean, that was your love with me, was your love with me. Now you please keep telling me. 是长长久久的奇迹，幸福就是甜蜜相伴的两根筷子。九月奇迹婚后首支单曲《两根筷子》，甜蜜来袭，陪你一起浪漫跨年。 春回大地，金鸡高唱迎春曲， 一元复始，彩凤吹啼盛世新。 中央台文化发展工程倾情奉献，2017新春文艺联播，盛世迎春。 我们相逢在春天，大地张开了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佳。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叶小刚。 我是殷秀梅。 我是冯巩。 我是李维康。 我是孟广禄。 我是雷佳。 大家好，我是严卫文。祝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笑口常开， 欢声笑语歌盛世， 吉祥如意中国年， 歌声笑声声声入耳。 你们别争，我是又十八又八十， 这怎么回事？ 我周岁十八，我虚岁八十。 名家名段共贺新春， 新春佳节普天同欢庆， 天南海北四海一家亲，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风吹千山最美中国道路， 同心共筑中国梦，锦绣中华大团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7套频率及中国广播网齐声唱响2017新春文艺联播， 盛世迎春。 零食吃太多，小心待会你就吃不下饭喽。上午11点，我在 Music Radio 陪你倾听好音乐。Hello， 我是吴克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Music Radio周末新语思。 各位好，我是雨森。谈朋友了吗？怎么还不结婚？每月工资有多少啊？这每到春节啊，想必很多人又会面临父母和亲戚的如此关心啊。近日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就通过一首神曲《春节自救指南》，把这事儿生动鲜活地唱了出来，用夸张有趣戏剧化的方式生动演绎了大龄青年们回家过年时可能遭遇到的种种现实。这首歌啊，瞬间火爆网络朋友圈，不少网友表示真想把歌词发到家族群里。说到这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可能很多人并不陌生。去年年初，歌曲《张世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儿了》一夜之间是风靡全国。年终呢，一首吐槽上班族的《感觉身体被掏空》又在朋友圈刷屏，一时间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成了2016年最红的文艺团体。 而2017年的这首年度神曲似乎比想象来的还更早一些。为什么春节要自救呢？这虽然是戏谑的说法，但反映的问题却让很多人心生共鸣。身在外地打拼了一年的年轻人回家后，几乎都会遇到父母逼婚、亲戚围堵、熊孩子闹心、隔壁邻居炫儿炫孙等等情况。就算是说者无意吧，但这些话题怎么可能不让听者有心呢？所以很多年轻人压力山大，甚至对这个春节回家产生了畏难情绪。春节自救指南这首歌和彩虹室内合唱团之前的表演形式一样，将人们传统印象中严肃的合唱形式与活泼的现场演绎、诙谐辛辣的歌词相结合，通过反差产生出强烈的戏剧效果。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太接地气儿，让不少专业人士也提出了质疑，觉得这样的表演太过浮夸了，影响严肃音乐的发展。对此，合唱团指挥金承志倒是看得很淡，表示不期待所有人都会理解，一部作品能让一部分人深有感触就够了。其实他抱着客观和宽容的心态去看彩虹室内合唱团神曲迭出，有不少积极的意义。对于网友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搞笑视频，但的确也成功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对合唱这门艺术产生了兴趣。合唱团招新报名的火爆程度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效果之后，歌曲呼吁人们和家人敞开心扉，相互沟通，达成理解，才是真正想要传递的信息。因为归根到底，这首歌不能为谁指南，有钱没钱，有没有对象，都要回家过年，亲人的唠叨也是浓厚年味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无法逃避却又渴望回归现实的火辣生活。正如歌曲结尾的点睛之笔，春节自救不仅靠智慧，还需要爱常相随。好的，本期的中文新语词由小鹿撰稿，玉森播报，感谢收听。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音一颗星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在上午的11点再次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北京晴，0到0下9度，天津晴，0到0下8度，上海晴转多云，6到0度，重庆多云，13到6度，石家庄晴，2到0下8度，太原晴，0下1到0下14度，西安晴，7到0下1度，郑州晴，9到0下5度，武汉晴，10到0下2度，合肥晴，8到0下4度，南昌晴，10到2度。再来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7，天津96，上海29，重庆89，石家庄144，太原38，西安78，郑州47，武汉51，合肥31，南昌26，北京7。 食物中维生素 AD 含量有限，大气污染让阳光变得少见，宝宝健康存在隐患。一颗星小葫芦提醒您，每天一粒一颗星，助钙吸收，强壮身体。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一颗星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一颗星，宝宝1岁后用粉色一颗星。一颗星，妈妈的一颗星，达音药业。 一颗星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曾经领悟，现在明白。小齐30回归滚石，辛晓琪最新专辑《明白》，首播主打《My Dear You》，愚人制造出品，滚石压轴发行。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请问想来点什么？ 我想要蓝调咖啡、摇滚煎蛋、拉丁土豆泥。 欢迎光临 音乐 Brunch。 Thank you. 间从来没走，时间去晚了停，永远应该还有伙伴们，好不好，让我们再拯救地球。如果要让我过，让我有希望的活，我从不怕爱错，就怕没爱过。如果能有一天再一次重返光荣，记得找我，我的好朋友。 五月天的孙悟空，这首歌并没有描写当年大闹天宫的美猴王的辉煌，而是唱在500年之后，当年的孙悟空变成凡人之后的落寞。在今年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时候，这首歌有一点点的贴切，可能已经有人忘记今年之前到底是什么年了吧。哎，猴年还没过去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周末上午的音乐 Branch 进入今天的第三小时，我是孙杨。过去的美好别忘了，杨九汉的你好旧时光。 这个女孩的过一种爱回头的病，每次都是她从教室门口走过去，看了多少次也看不够的侧影，褪色的光影，我和你，那些旧时光已远去，却又再相遇。埋藏的回忆，还剩下微笑的距离。我只记得10年间，你过分美丽，我坐在楼梯。身边是你，我没多少清晰的记忆，恰好每个片段都有你。时光像琥珀凝结在一起，光影分不出前后顺序，丢下我的少年，你静静睡在湖泊里。旧时光已远去，却又再相遇。埋藏的回忆，还剩下微笑的距离。我只记得10年前，你过分美丽。我坐在楼梯，身边是你。我没多少清晰的记忆，恰好每个片段都有你。时光像琥珀

一月二十七日12点到18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 伴你回家，陪你过年。 相关资讯和实时互动，请关注微信央广新闻公众号及央广新闻客户端。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你会发现吴莫愁的几支广告曲都很棒，编曲很国际化，很丰富，舞蹈编排也很用心，所以呢可以说明吴莫愁是一个非常有可塑性的歌手，但是只要制作跟上的话呢，出大热应该不是问题。音乐 Branch 请出王啸坤， 再给我放一首。 什么才是最简单直接的节奏？不要无病呻吟和装清高的流行歌手，反正少年的生活也都基本烂得像钟，摆脱了现在带我回到街头，再给我放一首 punk， 再给我放一首 punk。 Mine. Gonna play with you all night.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我家在云贵高原，由于地形有些崎岖，每次过年坐汽车回家，司机们都要打足12分精神去应对陡峭的上下坡，并不远的距离摇摇晃晃4个多小时才能到家。今年春节终于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新车，东风日产奇骏。载着满满的思念，我踏上了回家的征程。进山路时，奇骏配备的 4x4i 智能全模式四驱系统给我带来了超乎想象的惊喜。多陡峭的山路都不怕，上下坡轻松自如，不到3小时我就到家了。因为有了智能四驱系统，回家的路也变得更简单。 东风日产智行科技，伴你一路安全到家。 我就是我，我就是我。The voice is the best。改变从不拘泥于脚下的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北京天津 FM99.6， 河北 FM101.2。2017年1月1号，重装上路，重装上路，魅力新生，魅力新生。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正在播出的音乐 Branch， 我是孙杨。下面这一家人是自带喜气滤镜的田亮、叶一茜、田雨辰和田晨宇一家。幸福年， 今天是传统节日农历新年。 今天新闻的内容有： 神女转身变萝莉，宅男叔叔有福利， 幸福不是欧巴专属的秘密，小人物 身体， 大人物。 传统节日农历新年。 今天全国的天气是 失去诱惑了。

为寂寞更生。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我心中那片净土带着爱的光，我梦中那座小屋有面对山的窗，我以为我已经接近了天堂，我以为我的爱肯为你疗伤，就是两个人去闯荡，等夜幕降临，只留下我独守月光。也许梦只属于远方，当你走进却已天亮。也许幸福只在平凡中生长。Just stay with me, don't you love me? 是时间改变了我，还是距离改变了你？ Could you stay with me? Will you still love me? 爱让我们陌生，还是彼此相依？ 张靓颖 Could you stay with me? 这首歌又是一首电视剧当中的歌曲，

些行为给痛让他嘲笑，一些病你给肉让他腐烂，一些早些给门让他感恩，一些说 OK 让心情跳动，一些说无助的完全信息把自己写向那青春，一群人在学习人群地带人群勇敢努力不服，今天你写下了下的再也变成废料，明天你就会看笑成了爱风说坏了，今天你写下了下的再也变成废料，明天你就会看笑成爱风说坏了，今天你写下了下的再也变成废料，明天你就会看笑成爱风说坏了，今天你写下了下的再也变成废料，明天你就会看笑成爱风说快乐，一起煮汤给围绕它暖暖，一起吃饭给当让它壮大，一起喝药给手让它滋养，一起喂汤给肠让它春天，一起行为给痛让它嘲笑，一起病你给肉让它腐烂，一起早些给门让它感恩，一起说 OK 让心情跳动，一起说无足的完成信息把自己写向那青春，一群人在学习人群地带人群勇敢努力不服，今天你写下了下的再也变成废料，明天你就会看笑成了爱风说坏了，今天你写下了下的再也变成废料，明天你就会看笑成了爱风说坏了，今天你写下了下的再也变成废料，明天你就会看笑成了爱风说坏了，今天你写下了下的再也变成废料，明天你就会看笑成了爱风说坏了，其实从来不会认输， 实力唱将李小杰携主打歌把酒倒满空降歌坛，男人的歌声，男人的歌，李小杰用他那沧桑并充满磁性的歌声，让你感受酣畅淋漓的男人情怀和充满激情的豪迈人生，把酒倒满，不醉不休。 每年的除夕夜，全家人都要聚在母亲那里一起包饺子、摘菜、洗菜、剁馅儿，当然由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打下手。妈妈负责和面，讲究面光、盆光、